就是爱经典。 969始终在你身边，969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

转天上人间，都随你愁眉惆怅，你的眼泪无限明亮，我有天堂一定是这模样，只怕心酸我叫你眼神变暗，就算一火就算了我浮游在无垠的云端，忘不了你飘渺的泪光，香炉中藏起聚散飞翔，像雪花带着无奈飘降。

吹是不能吃，睡不能睡，没有了你全都不对，我都学不会把爱敷衍，用笑容来把眼泪催眠，能不能不爱了，因为爱太痛了，我痛得快死了，却无法把你忘了，能不能不爱了，爱情它太痛了， 用我们的双手一起打造一个希望的城市。现在是早上八点钟，我是阿哲张信哲，轻轻松松的上班去吧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。